周末的歌上花呀，美得让我忘了在下。你的针带着香，你的香会说话，你的话好像只对我说。我的专长叫做流浪，你注定要为我绽放。我的心寻找家，我的家没有花，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。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怎么选择相逢。你是心中的日月，落在这里，旅程的前后多余，只为遇到你。多么想万花成为你脚下的你，漂泊不懂你吧，你的美丽不堪动荡。你单纯我迷惘，你廉价我流浪，山谷中这一切啊带不走。你爱抬头拥抱阳光，我得眺望下的前往。我走开你留下，我回忆你是花，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。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，我们怎知选择相逢。